计划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人生当中最为惨淡的一段情感经历。究竟是谁帮他成功脱离了苦海？他又是怎么看待以往的这段经历的呢？ 老板，您这儿有没有热饮呢？ 有啊，稍等啊，我去拿酒单。啊，这边啊都是热饮鸡尾酒。 啊，谢谢，今天真的太冷了。 啊，是啊，这几天啊确实冷得有点够呛。你脸色不太好啊，真的只是冷吗？是不是发烧了呀？ 啊，没有，就是有点后怕。 后怕？ 刚才和朋友吃饭，聊到了前不久那个刘心案，你应该知道这件事儿吧？就是那个日本留学的女学生刘心，她室友为了阻止她前男友对她的骚扰，结果遇害的那件事儿。 哦，我知道，她那个室友，多好的一个女孩啊，可惜了。我记得新闻说，那个陈世峰不是在日本已经被判刑了吗？ 啊，对。 嗯。这个案子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其实我的命运差点就和刘鑫一样了。 啊？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前男友真的和那个杀人犯陈世峰好像。 什么？他也对你？ 我现在不是还好吗？他是我的初恋，我们是在大学里认识的，刚开始只是朋友关系，不过由于平时在学校里他经常陪我聊天逗我笑，结果日久生情，也不记得什么时候他向我表白了，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在一起了。 他也有暴力倾向？ 其实刚开始交往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甚至给人的第一感觉有点内向。我们当时也和别的小情侣一样，一起吃饭，一起上课，泡图书馆，一到周末我们就去学校附近的大海边玩，寒暑假再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背包旅行。哼，看起来很美好，但是后来我们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几乎每天都会吵。 他脾气不好？ 其实我不好，我以前是个很情绪化的人，有点喜怒无常，动不动就感情用事。唉，我知道这样不好，也在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过他也不完美。我慢慢发现，虽然他很关心我照顾我，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必须要听话， 说白了，他就是个掌控欲极强的人，一不听他的话惹他不开心了，他就开始骂人，甚至会动手。 打你了？ 记得他第一次对我动手，是因为有一天我让他改改他的脾气，说着说着我俩又开始吵架了，然后他突然就开始掐住了我的脖子。 啊？ 不过很快他就放开了，但就那一下让我真的害怕了。我下定决心要跟他分手，可他后来竟然在我面前下跪，还给我买好吃的，说以后再也不这样了，还说他离不开我。总之我心一软，拗不过他，就跟他复合了。这之后我们又分分合合了好多次，现在回想起来，明明当时我有解脱的机会，但就是因为我心太软，都没有抓住。 因为你还爱他，对吧？ 我当时也不清楚自己究竟还爱不爱他，只是盲目地跟着感觉走。到大学毕业后，他回老家工作了，我在另一个城市找到了工作，就和他开始了异地恋。在刚开始的那几个月里，我们都还相互惦记着，我竟然还耐不住在新城市生活的那份孤独感，经常休假的时候跑到他那儿去找他。哼，所以说日后自己经历的各种事情也不完全赖他，我自己也有问题，谁让我那时候过度依赖他呢？ 他是不是抓住了你的这种依赖感，又开始控制你了？ 其实那种控制可能是从我不信任他开始的吧。异地恋开始大半年后，我们打电话打得也不勤了，我也觉得他有什么事对我撒了谎。这下倒好，有时候我俩吵架，他就开始在我的短信里夹杂着各种脏话，气得我不想回他。他看我不理他，就开始不停地打骚扰电话。 那你就关机啊。 不管用，他知道我办公室的电话呀，还知道我宿舍的座机。 所以他就一直打。 是啊，那段时间真的特别对不起我那两个室友，虽然他们说很理解我，但我还是不想给他们添太多麻烦，所以他打到宿舍的电话我还是都接了。 看来啊，他真是抓住了你的弱点了。 哼，更崩溃的是他后来竟然辞掉了老家的工作来我那个城市找我了。这要放在别的情侣身上一定会觉得很幸福吧，但我当时的第一反应竟然是绝望，想赶快逃跑，逃离那座城市，逃出他的魔掌。哼，可他也是个聪明人，为了不让我逃走，就威胁我说知道我老家的家庭住址，大不了就去我家闹。他甚至还说如果我再提分手，保不齐就会做伤害我家人的事。 其实他未必敢啊，他只是抓住了你的软弱，知道这种话一定能吓住你。 没错，我真的被吓住了，我真的相信他会这么做。其实也就是那个时候，我确定自己一丁点也不爱他了，但我却没有任何办法离开他，只能一拖再拖。现在想想真是可笑，那个时候竟然被他控制得像个行尸走肉。我过生日还要给他买菜热饭，他用一个小摊买的小黄鸭当生日礼物就把我打发了。他租的屋子里没灯，我买了一个电热油灯给他用，他还对我冷嘲热讽的，而且他自己不出去找工作，还赖我没照顾好他。我的舍友都说我不争气急死人，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真的害怕他会去伤害我的家人。 可是这么听他的话，只能不断地纵容他。 你说的太对了，慢慢的他的暴力倾向也越来越明显了。有一次我们在他的小区起了争执，他一把把我推倒在地，还拉扯我的羽绒服拉链打我的头。 那你没事吧？ 脸被他打肿了，但也没什么大事儿。而且那次我也还了手，用指甲把他的脸挠开了花，这也算是发泄了一下多年以来对他的怨气吧。但当第二天醒来过后，我又变回来原来那个我了。明知道自己受到的伤害越来越大，也不敢去求助身边的人。你知道我有多傻吗？ 我竟然因为担心他打击报复我，就自己先跑他那儿去赔不是了。 你，哎呀，他是不是接受的心安理得呀？ 他还问我要医药费呢，我不是把他的脸挠了吗？他还说自己这样出不了门工作，让我把工资卡留下来给他花。 你不会真的把工资卡给他了吧？ 给了。我自己当时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居然把四张信用卡和工资卡都给了他。结果倒好，我需要用钱的时候还得找他要，可是跟他一说他却不还给我了。 这是肯定的呀，你这相当于主动让他把控了你的经济命脉了，他怎么可能还会放手啊？ 要不说我傻呢，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那天下午家里来电话说需要急用钱，让我赶紧打一笔钱过去，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只好向室友求助。他们知道这事儿后全都气坏了，不仅帮我出了钱，还帮我出主意怎么对付他。 他们想怎么对付？ 他们跟我说，既然那个男人打算在经济上控制我，那我就要抢先一步，尽量不受制于他。他们让我把信用卡、工资卡绑定到支付宝转账。你知道吗，我竟然发现自己连自己的银行卡号都记不住，最后好一通折腾才把钱转了出来。 真得谢谢你那两个室友啊。 是啊，在他们的鼓励下我终于知道反抗了，我又马上冻结了所有的信用卡。不出所料，他很快就打电话来问我是怎么回事，还威胁我如果不马上解冻信用卡，就要在我上班的时候不停地给我打电话，还要来我们宿舍天天堵我。 这人疯了吧？他真这么干了？ 真干了。因为我没理他，他就真的在我上班时间不停地给我打电话，还有好几次打到了办公室，就是响几声就挂断那种。同事们都觉得奇怪，我也不敢吱声，还好他们没有太较真儿。可我被逼得都快神经衰弱了，那段时间只要一听见电话铃响我就心惊肉跳，而且除了打电话，他还开始在单位和宿舍的小区门口堵我。有时候我下班回家爬上楼梯的时候，一眼就能看见他坐在我们家门口，那个画面真的和恐怖片没什么两样。有一次他说要还我钱，把我拖到了街上，手腕被他拽得特别疼，我觉得情况不对，开始拼命地喊救命，可街上的人只当我们是吵架的小情侣，竟然没有一个人帮忙。 那你怎么办的？ 我最后是趁着他去买饮料的空档，直接跑到了马路中央，拦了一辆出租车，让他把我送回了家。而且我是一边上楼一边往下看，真的就像是在躲一个杀手。 他又追过来了？ 没有，不过手机上又是一波短信轰炸，全是各种脏话和威胁我的话。 你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呀？ 你是不是觉得我无药可救了？但我真的在改变了，以前的我只要被他拖住，基本都拗不过他的软磨硬泡，然后就顺了他的心思。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吃他那一套了。哼，只可惜我还是不够果断，所以后来我们还是闹到了派出所。 派出所？他又干什么事儿了？ 那天我出门去买早点，竟然又被他堵住了，他二话不说就抢走了我手里的钱包，扭头就跑。 他竟然敢明抢？ 而且最关键的是，我钱包里还有手机、钥匙和好几千块钱呢。我一路追着他跑，可最后还是没有追上。 所以你就去报警了？ 嗯，还是我那两个室友拉着我去的，他们说这是抢劫，是犯罪，当然要报警。可是派出所的人都觉得这就是小情侣在闹别扭，不太想出警。后来还是我舍友帮忙说出了那个男人之前干的那些事，警察这才意识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带我去了他的住处，找到了他。我真没想到他居然还能当着警察的面撒谎。 他说他没抢你的钱？ 他说他已经把钱存到我的银行卡里了，然后就把手机钥匙还给了我。可事实上我回去一查，根本就没有钱，他是把钱都存到了自己的卡上了。 竟然眼睁睁地说这种瞎话。 而且我回到家后还收到了他发来的一条信息，就五个字，你等着瞧吧。 他还想报复我。 没错，从那之后他几乎天天都给我打骚扰电话，隔两天就在我下班回家的路上堵我。光我的眼镜就不知道在和他争执的时候被他摔坏了多少个了。不过就是因为他闹得太大，不仅我室友，包括小区里的街道干部都知道这件事了，所以他们只要一见到他就会替我把他轰走，而且还会给我通风报信。但我也感觉到了，越是这样强硬的不讲技巧的反击他，他的报复手段只会更狠。有一次我和室友去餐馆吃饭碰到他，他直接抄起一个拖把就要打我，我当时真的吓傻了，幸好室友帮我挡住了，不让他靠近我。而且从那以后他们还天天陪我上下班。每次想起这件事我都特别愧疚，你说万一他们因为保护我出了什么事儿，就像江哥那样，我可能一辈子都原谅不了我自己。 还是好人多呀，但你也应该明白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了吧？ 没错。 你们现在彻底分了？ 彻底分了。 怎么做到的？ 还是因为一件事下的决心。有一次周末室友们都回老家了，我下楼去扔垃圾，刚扔完就发现他竟然在不远处站着，我赶紧跑回房间把门反锁。当时我害怕极了，脑子里闪现的都是各种可怕的场景，然后门就开始砰砰砰的响，门铃也响个不停，我真的快要疯了。这时候电话也响了，竟然是他妈妈的电话，我之前从来没跟他的家里人说过这些情况，当时我就想着这次必须要跟他妈妈求助了。可我还没开口，他妈妈竟然跟我说，眼看我们就要结婚了，而他儿子是从小被宠大的，让我平时多让着他点。 果然是有其母必有其子啊。 我当时真的要气炸了，我就是不断的忍让才会让他把我折磨到这种程度。我挂了电话躲在屋里听着他在门外发疯，最后还是邻居出面把他轰走的。那天我终于彻底想通了，我必须要了结这一切，我不能再给同事和朋友添麻烦，所以我辞了职离开了那座城市，搬到了这里。 你没有给他留下任何线索吧？ 没有，我来这边已经两三年了，也习惯一个人生活了，平时还会去学学女子防身术，但说实话那个阴影我一直忘不掉，特别是看到像刘心案那样的新闻时，我身上就止不住地发冷，因为我特别能理解受害人的恐惧。我只能说我真算是幸运的了，本来我已经和他订婚了，但最终还是彻底认清了他的真面目，及时逃走了。我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又有了新的女朋友，我真的不希望再有人像我一样经历那样的噩梦了。我也希望以后如果有人在大街上看到情侣之间有人使用暴力的时候，你们一定要上去帮一把，因为多亲密的关系都不该使用暴力的。 说的没错。啊，对了，你现在还冷吗？ 还有点，不过也好多了，谢谢。 啊，这样，你不是还没点热饮吗？我送你一杯热鸡尾酒。 哇，你从杯子里倒出来的是火。 只是被点燃的酒精。 哇，这种蓝色火焰真漂亮。 哎，你说的没错，这杯鸡尾酒的名字就叫做蓝色火焰。啊，调好了，它是由苏格兰威士忌、砂糖和肉豆蔻粉末调成的。 哦，这简直就像是艺术品了。我都舍不得喝了。 就是一杯鸡尾酒而已嘛，不喝的话它的艺术价值可就没法实现喽。 那行。嗯，又香又甜，还特别暖胃。 希望你以后在害怕的时候可以想起这杯酒的温度，温柔随和确实是一种良好的品质，就像这杯酒柔和的口感一样。但是